同步开启。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统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一腔热血，一次飞行，为何造成潘国定与妻儿30年的离别？ 时间在逼迫他赶快做出一个决定。 青春靓丽，聪颖勤劳，新中国第一批空姐如何走向了历史舞台？ 这一天是姑娘们第一次试飞客。 中国机长，中国空姐，怎样创造了新中国民航事业的腾飞？档案为您讲述，为祖国而飞。 一架飞机，一腔热血，潘国定机长一生的执着，为了新中国的强大，他与妻儿阔别30年之久，再见面已是老泪纵横。青春靓丽，勤劳聪慧，新中国的空乘队伍从无到有，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空姐。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与祖国共同腾飞，一代代机长，一批批空姐，历史将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蓝天将留下他们的身影，因为他们曾努力地飞过。1949年11月8日，深夜时分，香港九龙地区微风阵阵，灯光点点，显得格外的静谧。一座2层洋楼内，一名中年男子披着黑色毛呢大衣，在房间里焦虑地来回踱着步。他走到窗前，向远处眺望。远处的香港九龙启德机场不时地有亮光在移动着，那意味着一架又一架的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着。看得有些出神，他又坐回到桌前，打开台灯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把那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读了又读，把桌子上那张全家福抚摸了一遍又一遍。照片上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。时间在逼迫他赶快做出一个决定，而这个决定关乎着他和妻儿未来几十年的命运，他将如何选择？ 那名中年男子名叫潘国定，是广东新会人，1915年出生在香港。1933年，在上海大厦大学就读期间，他目睹了中国人处处深受外国人欺压凌辱的场景，国家的孱弱和落后深深刺痛着他的内心。1935年5月，时年20岁的潘国定被其父亲让他在香港经商了一圆，决心到海外寻求救国之道。就这样，他开启了自己孤身一人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的4年求学生涯。 我们节目开场的那一幕发生在潘国定回国以后，当时他在中航担任机长，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还都在美国，而且他最小的孩子才不满周岁。那一天是两航起义的前夜，恰巧也是那天他收到了来自妻儿的信件。参加起义，驾驶飞机投奔新中国的怀抱是潘国定梦寐以求的，因为他一直渴求的便是学成归来，报效祖国。然而潘国定内心很清楚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与家人分离，